是声音，每周末晚上九点 FM 九八二， 每晚九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 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张一。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我爱你没有什么目的，一辈子就做一次自己。这一次我想给你全世界，这一次遍体鳞伤也没关系。这一次用尽所有的勇敢，这一次可以什么都不在乎，但只是这一次就够了，因为生命再也承受不起这么重的爱情。愿意为你丢弃自尊，放下矜持，不管值不值，不管爱得多卑微，第一眼爱上，然后用一辈子就忘记。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在心里装下一个他。 只要呼唤他的名字，就不再感到害怕；只要呼唤他的名字，就会觉得自己变得勇敢，变得坚强。我可以不顾一切，一直一直地对他好，因为我只想忠于自己的感情。在挤公车的时候想起他，买糕点的时候想起他，唱情歌的时候想起他，一个人的时候想起他，为他不停不停地流下感动或者悲伤的眼泪，还笑着对他说没事儿，会听他听过的歌，读他读过的书，走他走过的路，在意他在意的人，即便他忘了那首歌、那本书、那条路、那个人，我还是会一样深深地记得。 我想要我们什么都在一起做，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在一起做过。想要和你一起环游世界，去普罗旺斯看薰衣草，去夏威夷晒太阳，去美国百老汇看歌剧，想把全世界都给你。你划定的楚河汉界，我不敢轻易犯规。爱你爱的妥协，你前进，看着你背影，就足够世界无条件的放晴。静止恒静，就让我的心安静地守着你。我愿给你幸福不灭的定力，不会再对你说我爱你。我知道没人可以比我更爱你。 我知道你难过的时候，我比你难过一百倍。好想让你知道，在你的身后一直都有一个我，不离不弃，一直都在你的身后等待着。 我的笑送给你，希望你快乐。你的难过都给我吧，关于你的一切我都好好的收藏着，等你有一天能够感觉得到我。就算我在你的世界渺小到像一粒尘埃，我也会给你我所有的光和热。我鼓起勇气呐喊，你要听得见呀，我不许你再孤单，我要你拥抱我给你的温暖，你有没有听见呢？ 深深的话我要浅浅的说，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里，默然相爱，寂静欢喜。 当你什么都没有说的时候，我只希望你能够了解，就算你走得再远累了，回头我就在你的身边。我还会像以前那样坐在篮球场里，在一旁落寞。 你要记得我爱你，可以为你哭为你笑，可以为你癫狂，为你安静地坐在角落里落寞。我要做那个勇敢的我，永远不要因为担心三阵出局就退缩的。你像一道光打入我的生命，但同时你也是我悲伤的源泉。十年的光阴转瞬即逝，其实我想一辈子都爱你。 你能记住这个愿意爱你一辈子的我吗？感情有时候只是一个人的事情，和任何人无关。爱或者不爱只能自行了断。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心甘情愿，总是能够变得简单。我爱你没有什么目的，只是爱你。 行不行？我在过。 眼睛，也有点神奇。你不要放弃，行不行？我在过马路，你人在哪里？这条路应该如何走下？ 承受，留下我们的狗，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那快发不动我的喉，我不必再为你强求，楚楚可怜，看见的都在笑天，可见满足不换那贵贱，一个结成一个一拍结成一拍的心情在消灭，快乐们我们两不相欠。 车的时候总是喜欢看着窗外，看着那些转瞬即逝的光影，头微微发晕，只是忽然很想你。用双手遮住漫天飞扬的雨丝，还是斑驳地洒下来，没有人在旁边为我撑把伞，很想你。手机铃声响起，显示的却是别人的名字，敷衍的语气，美丽的回应，只是忽然很想你。一个人行走，许多的擦身而过，熟悉亦或是不熟悉的脸庞，一个微笑，一个眼神，只是忽然很想你。拥抱要是可以一直抱着你就好，把脑袋深深地埋在你怀里，呼吸着只属于你的气息，眷恋，只是忽然很想你。空荡荡的房间，有你送的花在墙上，我是孤独一个，连听首歌都会流泪，只是忽然很想你。习惯把所有情绪都深深藏起来，这样会觉得自己有个坚硬的外壳，也只是想让你每天都见到一个开心的我。不见你的时候，乱七八糟的情绪跑出来，无从收拾，怔怔发呆，只是忽然很想你。上帝说把自己弄疯掉，这样我就可以不再想你。只是在走过一条马路，只是在看见一个娃娃，只是在发现一张电影海报，只是在吃着一种味道的冰淇淋，只是在一个人发着呆，只是在一瞬间上，只是忽然很想你。 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 安静的夜趴在阳台上看天空，一如既往的干净透明，喜欢抬头看阳光，在眼泪流出的刹那，总感觉心里的雨季也已竟然消失，喜欢抬头看月光，在淡淡的月光中你已不期而至，只是忽然很想你。 如果这天地最终会消失，不想一路走来珍惜的回忆没有。你的关怀分不开，像一散

你没有像往前那样与我争辩，而是选择了默默流泪，无声地哽咽着。这无声的哭泣反倒是让我心更慌更乱。我真的想告诉你，别再哭了，就当我什么都没有说好了。你还是不愿意理我，埋头拼命地哭着发泄着，无奈之余用手抬起你的头，却看见你紧闭的双眸仍在不停地哽咽着，纤长的睫毛之下坠着点点泪光，两行清泪顺着脸颊往下落。对不起，我浅浅地说，哄着你，用手为你拭去泪水，可是却有更多的泪珠滑落。我该怎么做？该怎么做才能让你不哭了呢？你从始至终都没有爱过我，对吗，傻丫头？我该怎么回答你？没有爱过你，我怎么会读懂了绿了芭蕉红了樱桃这样的文字？没有爱过你，我怎么会在从一见钟情开始对你有着无限的温柔？没有爱过你，我怎么和别人张口闭口都是你？没有爱过你，我怎么会和你翻山越岭两相依偎数星星一壶好茶到天明？没有爱过你，我怎么会梦里全都是你，醒都不愿醒？在一起的时候你问我，傻大哥，你说为什么韩剧里那些男主角放弃自己爱人的时候会哭得撕心裂肺那么绝望？你看都教授都会难过。我那个时候回答不出来，现在我回答你，笨丫头，你知道放弃一个喜欢的人是什么感觉吗？有人说就像一把火烧了你住的很久的房子，你看看那些残骸和土灰的绝望，你知道那是你家但已经回不去了。你哭着对我说，你要是走了就再也不要回头，再也别想找到我。可是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努力拼搏奋斗然后回来娶你。我怕你吃苦，索性自私一回，没想到我这一次吓得满盘皆输。还记得你逼我写的那封情书吗？你当时笑我不拿你当回事儿，说我抄了几句来糊弄你。情书是抄的，但我爱你是真的。我是说了多狠的话，做了多狠的事情，漫长岁月里我自导自演了一出苦情戏。现如今我再也打不通你的电话，再也看不到你头像亮起。对不起，我的自以为是让你不在原地等我。对不起，以后的日子里你要好好的，别伤心，别流泪，别心酸，也别再将就。新婚快乐。 天空说着我爱你，却又换成来不及，抵不过这天气，一路折叠情绪，反反复复我笑着哭泣，感觉好像在一夜之间我被偷走了好几十岁，有几岁时间又催人老了几十岁，爱恨碎躲不过为爱憔悴，憔悴就憔悴，为了你我幸福有时会因为错过而变成另一种如果的完美，梦很美，我在枕头的婚礼中，两个人是一对，爱不离不弃不悔，吻着我的泪，枕着你的名字入睡，我明白你说的词不打紧，原来爱不能遵循我的逻辑，只是我情非得已，爱有价该写命题，在失去后隔空去无想要更多的甜蜜，对昨天说着我想你，却又转身被抽离，越不过这勇气，故事还在继续，一笔一画我血染成泥，感觉好像在一夜之间我被偷走了好几十岁，有一岁时间又催人老了几岁，再一回我后退，想又反击也心碎，心碎就心碎，你是我的幸福，有时会因为错过而变成另一种如果的完美， 他坐在我们宿舍楼下等我，那时候我们还只是朋友。他总是主动约我，请我吃饭。他说我很像小说中的女孩。我想了想，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同。也许在他眼中，一个女孩子做过模特，才来读大学，而且化妆，性格叛逆，引人注目，却独来独往，这些都让他觉得吸引。所以我想，他还真是一个孩子，这么容易就觉得好奇和新鲜。后来他轻轻地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我没有拒绝，也没有动，我只是觉得这种感觉有些奇怪，就好像搭错了线。可是后来我还是爱上了他，我甚至也爱他和我所有不同的地方。我爱他的幼稚、傲慢和虚荣，我爱他的小心翼翼、忽冷忽热，我爱他所有的不成熟与不完美，我爱他善良和不够善良的一切。我不知道他爱不爱我，我们只是一对拥抱、接吻和牵手的好朋友，就像他也从不清楚我有多爱他。我们总是试探彼此的底线，就像两个没有安全感的蜗牛。但是我比他勇敢，我想是因为我比较爱他，而且他比我要聪明一点。但是那些都没有关系啊，反正最后的最后，每个人都会走，谁也不会留下来。他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对着他一直哭，旁若无人的嚎啕大哭，完全不顾及形象，也完全不需要掩饰，因为我知道他其实是不爱我的。我心里突然就清楚了这一点，不管他说什么，我都清楚这一点。我忽然明白了，我们之间隔着万水千山，有着长长长的距离，像岛屿和岛屿完全无能为力，但我却无可挽回地爱上了他，爱得把心掉下了悬崖，连回声都没有。于是我只能哭，用尽力气哭。我用哭泣为自己的爱情做了一场永别和践行。一生当中，如果说最难忘的一段恋情，可能就是这个人。我到现在还记得那种面对他就莫名心跳羞涩的感觉，别扭的像个涉世不深的小女生。但是若说值得，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值得。他所有最特别的意义都是我自己赋予的，但是我却为他给出了最真实的那个自己。那个下着雨的夜晚也要跑去看他一眼的我，是我自己以前不认的那种确确实实的喜欢，也是自己以前从来不知道的。所有的难忘还有因为他并不真的爱我，他其实谁都不爱，他只是个孩子，他只爱他自己。而那时候我也并不成熟，我的爱太任性、太狭隘和偏执，所以伤得很重。多年以后，经历若干或长或短、大大小小的恋情，我才懂得爱是什么，我才知道那些痛彻心扉的伤离别，不过是青春散场的背景音乐和装饰物。但我还是很怀念和珍惜那个自己，那里有我最宝贵的年华和我最柔软的感情。多年以后，当我遇见了另一个人，我才知道一份妥帖的爱其实是内心拥有的力量，它会让你的外表 越发的安定平和，因为你内心里是笃定的，所以你可以淡淡的安然的去做每件事情。你知道他在，而你也在。当你看到他，你的整个世界是何许开阔的，你第一次有了踏实确凿的安全感。你相信他，也相信自己，你了解他，也了解自己。当你把手交到他的手中，知道自己可以跟随他到任何地方都不会惧怕就够了。而那些轰轰烈烈只为证明我们曾经年轻过。终有一天你会明白，一个真正爱你并值得你爱的人会为你做什么样的事情。当初你爱一个人是爱恋爱中的那个自己，直到你遇到了另一个人，爱他就像爱你的生命。而若没有那些经历，你又怎么会懂得珍惜？上帝在让你遇到对的人之前，总会先安排一些错的给你，这样才会让你遇到对的人的时候心怀感激。而那些美丽的错过，只为遇见命定的这一个你。随着时光的流逝，爱也会成长，那些深深浅浅的伤害不过是为了帮你的人生开出一张清单，清算所有人的排名和价值。一个真正值得你流泪的人根本就不会让你哭，那就把我们的眼泪都留给青春。想起那些往事，便又想起刘墉的词，和我绵十年少光阴虚过，于是一切都仿佛历历在目，一切又都释然。 听说爱会给人悲伤，也奉送一些成长当作奖赏。听说把爱看得平常，才好不辜负想象，身心都无恙。时间不动声色，两人有话想说，看相爱欢喜分开多么沮丧。看时间过去了，倒和你无言散场。相信是投降，你有多牵强，爱那么坚定才理直气壮。向你说个谎，是我对爱情全部想象，算是我给你最美好最礼貌的体的补偿。听说爱会给人悲伤，也奉送一些成长当作奖赏。是我给你最美